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甘露太甜非正味嘅。咁啊，听到个题目咧就如题目所述咧就系同糖有关嘅主题嚟嘅。咁今晚我哋讲糖史啊。咁啊，同我哋讲呢个题目咧都系战队成员啦。咁啊，我啦、阮贤啦、嘉齐啦，同埋小毛咧会讲呢个话题噶。咁啊，首先要解一解个题目先啊。嘉齐，甘露太甜非正味系你谂个题目喎。 嗱，呢首系诗句咧，就出自白居易嘅《辨味》。咁《辨味》咧，甘露太甜非正味，乃全衰竭啊不方兴。此杯中此物何人别？游子之中有典型。嗱，咁呢首诗咧，其实重点系要讲咧，甘露啊、乃全啊呢啲都系咧喺长安一带咧，佢可能系即系讲到好甜嘅水啦。咁啊，甘露我阵可能再解释多啲啦。咁啊，但系里边想同大家讲啲咩咧，就系、是。甜味咧未必系好味嘅啊，咁啊可能里边咧就暗藏住一啲问题喺度。咁啊，甘露系啲咩嚟咧？即系我哋可能今日理解嘅就系会系朝头早嘅露水啦，即系好甘甜嘅。咁但系咧，其实里边咧喺唐朝嘅时候咧都有啲典故啊，系嚟自印度嘅一啲神话啦。咁啊，即系讲到甘露咧，其实就系长生不老嘅一种食物嚟嘅，唔知系咪药啦。咁啊，但系小毛，甘露你有啲咩理解啊？ 九行逢甘露咯，系啊，即系哇，好似铁树开花咁啊！哇，期待咗好耐啊，终于有啲甜嘢食下咁样。咁啊，甘露当然系正啦，不过喺唐代甘露就唔系咁好啦，有甘露之变系嘛，大家都知道。不过我谂甘露其实佢如果你拆开去讲啦，甘应该系种味觉，露可能系一个物种，即系可能其实就系、是。我哋啊，姑且用今日嘅俗语讲啊，入世少少可能，哇，好糖水 feel 啊，即系一种好甜品嘅味道。咁当中应该牵涉到就系可能系我哋中国人啦，或者古时嘅人民对于呢一个甜味嘅一种追求。咁甜系咪真系咁好咧？喺古时可能相当之好嘅，因为我哋知道可能喺呢一个近世嘅时候咧，糖作为一种好重要嘅商品同埋贸易品咧，对于成个世界即系唔单止净喺糖嘅起源地或者系亚洲啦，我哋一般都认为系。咁但系喺成个世界嘅视野嚟讲，糖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商品，可以话系主导咗世界史嘅发展一个好最重要嘅脉络。咁其实讲到甜咧，我哋中国人古时已经有好多对于甜嘅形容。咁但系个糖字咧，根据呢一个考证，大概要去到魏晋南北朝先出现。咁亦即係话佢某程度上好似头先嘉齐都讲咗，应该係有啲同外来文化嘅交流有关嘅一啲历史互动喺度。咁如果你话讲緊造糖，可能最早我哋就会諗起同蔗有关啦。咁蔗嘅起源地一般我哋公论都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啦。咁然后由蔗作为一个物种喺巴布亚新几内亚出现，经历过文化嘅交流互动就传播咗去印度。咁印度可以话我哋早期都认知系比较早嘅一个民族会开始制造蔗糖。咁我一陣間我哋可能都會講好多關於蔗糖嘅東西啦。咁但係都問下阮閒先啦，甜嘢喎，我諗女仔最中意喎，你點睇啊？ 係噶，甜咧，其實對於女仔嚟講咧，真係好吸引嘅。而且甜呢種嘅味道咧，令你人咧有一種好幸福嘅感覺。我相信咧，即係好多即係觀眾啦，或者同我都係一樣啦。譬如你做到好攰嘅時候，其實你真係好想食啲甜嘢去補充翻咧你嘅。体能啦，咁当中其实甜嘅都系，即系糖其实本身有好多热量啊。咁但系咧，当我哋咧要去讲糖嘅事之后咧，其实你会睇到咧，越睇咧就觉得有啲心悒嘅感觉，因为原来呢个咁甜嘅工业嘅背后咧，其实一啲都唔甜，当中有好多辛酸啦，甚至乎有好多剥削咧嘅情况喺度。咁我相信咧，等阵咧我哋都可以咧继续同观众咧，即系再分享多少少嘅一方面。 系啊，真系一讲个糖咧，其实有好多嘅话题喺里边。我相信咧，唔好话一集一季都讲唔完，因为呢个其实系一个极大嘅题目嚟噶。嗱，首先咧有样嘢嘅，我哋讲啦，咁啊，普遍个甘蔗嘅原产地咧，即系大家普遍会认为咧系巴布亚新几内亚嘅里边咧就衍生出嚟嘅。咁当然亦都有啲异议咧，就认为咧中国咧都有啲原生嘅甘蔗系生产嘅。咁呢个一阵间嘉齐可以再补充。咁但系喺个。即系今日我哋比较多系全球史嘅角度，即系环宇风情咁去理解咧，嗰个糖作为物产由甘蔗转化咗个糖嗰个流变咧，就比较多咧系从住印度嗰条线索咧就向世界扩散，系比较见到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嗰个定义上嘅问题咧，有啲生物学嘅定义咧，我哋冇办法理解，我哋真系唔识嗰条蔗究竟喺边度嚟嘅。但系喺嗰个历史里边嘅流波咧，比较见到咧就系嗰条嘅印度有一个重要嘅脉络同埋线索嘅。 咁另外正话都有解字啦，譬如金字咧，其实几象形字啊。大家知道金尾呢个字金字咧，其实一条脷里边有一点，即系话俾你知咧，其实系令到你一个美国爆炸嘅感受，即系嗰个初闻啊，原始人一食落去就觉得哇不得了啊！即系呢种味道系不得了，所以先至要点一个点落去嗰个脷嘅象形字度，话俾你知嗰样嘢系嘢。咁所以呢个咧，其实一个好早嘅味觉嘅感受，尝试用象形去表达一种好独特、好神奇嘅力量。咁我哋讲呢个题目之前咧，成日都谂一个问题嘅，就系点解咁多人会喜欢甜味？我哋话人类世界喺人类历史里边咧，绝大部分嘅人咧对甜味都有个喜欢或者唔抗拒嘅。我哋对其他味觉咧比较多，可能又会唔中意啊，会抗拒啊，或者受不了。但系糖味咧，普遍嚟讲咧系极度受欢迎。咁当未有甘蔗嘅时候，咁其实大家都食甜。咁甜味系咩来源呢？其实都有五花八门嘅。嘉齐啊， 嗱，我哋讲到咧甜味咧都好有意思的一样嘢，就系阿白居易首诗咧就系讲甘露太甜，咁就系甜可以有唔同嘅程度啊，或者系可能系有好多种，即系就算系甜味都好啦，佢里边有好多嘅内容。咁而我哋讲开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咧，可能喺古代好多嘅文献里边，我哋讲甘呢个字。形容嗰種味道咧，就未必係我哋今日了解，特別係蔗糖提供到俾我哋嗰種甜味。咁、即係所以點解啊？白居易首詩裏面咧，就係有講係咪正味呢個問題嚇。咁、而咧，即係甘露如果喺印度嘅神話裏面咧，其實雖然可能係帶嚟長生不老啊，味道好好，但係帶嚟嘅會係一啲悲劇嚟嘅。咁佢原本嘅故事就係同一啲悲劇有關。好啦，咁我哋翻即係唔可以扯太遠啦。咁其實，我哋提学到呢、這个糖嘅相关嘅历史咧，除咗讲味觉之外咧，主要都系讲甘蔗嗰、那个生产啊、传播啊，同埋咧喺甘蔗里面提炼糖嘅相关技术嘅交流史、相关嘅文化史嘅问题。咁喺当中研究嘅权威咧，就系中国大陆学者啊桂善林教授啦。咁桂老咧，佢可以话就系佢以呢部咁嘅糖史咧，就系佢其中一部比较重要嘅代表嘅著作嚟。咁啊，即系但系我哋内容咧，我哋就喺今日未必有机会细讲，因为咧，即系桂善林教授佢可能集中会讲多啲印度同埋中国之间嘅交流，较多系讲嗰啲语言啊嗰啲咁嘅问题。咁但系我哋今日即系继续同大家去讲落去咧，就系想提啲咩咧？就喺传统中国嘅文字里边咧，其实去提到同蔗有关吓，即系金就当然我哋知道，即系可能系可以喺生果里面啦，或者是可能在蜂蜜里面啦，都可以提供一些甜的味道，可以姑且都叫那些做糖，但是我们有不同的叫法啦。或者在中国北方的地方，即原生的，还有我们可以在麦芽或者是米啊那里提供那些麦芽糖，那些糖度那些甜度啊可能就没有蔗糖那么高，但是呢即这个味道呢始终都是即我们不是完全陌生的。但是讲到蔗这样东西呢，我哋如果喺睇語言嘅角度嚟去睇咧，最早出現咧，可能就係應該要去到漢朝嚇。咁、個借字咧就唔係我哋今日見到嗰、那個，即、就、係、是、好似個樹字啊，樹子嘅樹個嗰個結構，而係木字旁咧一個石頭嘅石嚇。咁呢啲咁嘅地，即係叫做借嘅地方咧嚇、我哋譬如喺而家嘅江苏大啦，上海啊，咁同埋喺福建嘅地方咧，我哋都见到即系相关嘅地名。咁嗱，呢个地名或者呢个字嘅用途，要到汉朝先比较出现咧，可以见到一样事实啊，就系借呢种嘅植物，如果系喺中国原生都好啦，佢系唔系北方嘢嚟，系去到南方嘅，直到中华文明咧，可能系即系佢嘅力量咧，伸展到去黄河流域以下咧，去到即系长江啊，甚至乎系岭南一带咧。咁呢樣咁嘅植物先可以被認知啦，同埋大量咁樣去利用。咁而我哋中國人呢，即係自己係用蔗嚟到去製糖呢，就冇咩即係記載。咁可以話都應好有機會呢，係因為印度嘅佛教嘅傳播者啦，嚟到中國呢，就順便將佢哋喺印度呢比較已經成熟嘅製糖嘅技術，同埋相關嘅即係可能種蔗呀等等嗰啲概念呢，就帶到嚟中國。咁啊，我哋今日讲到蔗糖咧，其实有一样嘢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就系、我谂起一首歌，一首歌就系咧，著名嘅黑人嘅一位爵士乐者啦，美国嘅歌手 Nat King Cole 啦，佢就即系唱嘅，咁就嗰首歌我唔好意思唱俾大家听啦，嗰首歌叫 Candy 啊， 嗰首歌就叫 Candy， 咁佢有个歌词就系咁样，Candy，I call my sugar candy。 好啦，咁啊，嗯 ，Candy 同 Sugar 咧，其实我嗰时以前听就唔知道佢当中有啲咩得意嘢啦。咁啊，远行啊，你识啲女仔可能都系叫 Candy 啦，系嘛？ 系。 咁啊，但系原来 Candy 同埋 Sugar 咧，佢背后系有唔同嘅意思嘅。咁我根据鬼神教授嘅即系研究咧，就发现咧，原来 Candy 咧系主要系指冰糖啦，或者系果糖。咁呢个都系嚟自梵文嘅即系语根嚟嘅。咁而 Sugar 咧就系指蔗糖。咁啊，呢啲咁嘅梵文嘅语根咧，一直就影响到法文、德文、英文等等。咁啊，即系所以我哋今日如果系唱翻 Candy 呢首歌咧，咁背后同 Sugar 之间嘅关系咧，就可以见到咧，系可以话系糖嘅文明咧，喺人类历史上一啲唔同嘅印记。 嗯， 系啊，嗱，我正话好遗憾啊，冇办法听到家齐唱歌啦。不过咧，中文亦做 啦， 系啊。中文亦做立經高嘅 Latin Code 咧，其實好多作品咧都有即係引述嘅，都係好多愛情故事會引嘅。譬如另外一啲，譬如 Find Me to the Moon 啦，另外一首叫 Pretend 啦，都係非常之多嘅情歌嚟嘅。咁啊，家齊可以遲啲補翻俾我哋嗰啲愛情故事啦。咁嗱，要講咧就係其中有一點咧，就話家齊嗰啲嘅歸納好重要嘅，就係咩咧？就我哋平時咧經常咧睇低啊。即系喺当代社会，喺当代文明里面咧，喺度睇低咗咧印度文化对整个地球嘅影响。我哋好多时忘记咗我哋身边嘅一个大国印度咧，对于我哋嘅巨大影响。虽然我哋打翻散嚟讲，佛教我哋知道，譬如糖，我哋知道，譬如芒果，我哋知道。但系真系你要去感受嘅时候咧，喺近代史咧，我哋经常睇低一个长期被人殖民嘅而家已经成功独立嘅一个印度。咁所以翻去唐嘅古仔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咧，即系当时嗰个嘅影响啦，同埋嗰个交流咧，系即系喺呢一度。咁我即系之间嘅节数咧，我哋都会继续讲里边嗰个交流同传播嗰个话题啦。但系印度嘅人啦，同埋印度嘅商人点样将近岸里边由印度去到今日嘅东南亚，获咗好多资源，然后尝试经过印度洋传播去呢个中东嘅地方，甚至乎非洲，然后传去地中海咧。呢个其实是一个重要嘅商业脉络嘅一个开始嚟嘅。喺我哋今时今日讲嗰个地理大发展嘅时候咧，好多时系讲紧十五世纪，但系其实翻翻印度或者呢个文明嘅地理大发展或者物种嘅转移咧，好多个话题咧都可以当中讲述。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嗱，依个节数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糖啊，尤其系蔗糖咧嗰个生产同埋传播嘅。嗱，之上嘅节数咧，我哋都讲到啦，甜味呢样嘢咧，其实我哋人类好多时都会去使用嘅，即系譬如生果啦，譬如讲到即系譬如麦芽糖啦，譬如好多大自然嘅，譬如花里边会有花蜜啦，都系我哋以前曾经会使用或者吸收嘅一啲嘅糖分嚟。但系呢样嘢有一个好重要嘅特点就系咩咧？嗰个糖分咧系稀缺嘅。少嘅，同埋冇办法咧，譬如独立提炼成为一个单一嘅物质去使用。我哋譬如可能可以食某种水果嘅甜味，但我哋系会 consume 或者使用嗰种水果，亦唔系提炼成一个独立嘅糖分嚟去使用，系比较困难嘅。咁但系蔗糖咧就好独特，佢可以被高浓度或者高纯度咁去提炼。咁所以而且同蔗糖咧同全球嗰个嘅历史咧亦都有一个好深刻嘅关系。咁所以我会比较多讲蔗糖。点样即系宰制咗人类嗰个甜味嗰个使用？咁上一次都要讲到咧，嗰个甜味或者糖分嗰个嘅糖嘅流传咧，其实系应该系由亚洲，尤其系东南亚嗰度咧，慢慢系辗转去传播出嚟嘅。而中国咧都系其中一个比较早咧，系已经懂得使用糖啦，同埋制糖嘅一个嘅国家嚟嘅。咁所以呢一个嘅部分，你会见到咧，嗰个糖嗰个演变咧，系一路一路咁样传播去过嚟嘅。咁我可以不如问下嘉齐啦，问下你先。咁早期譬如啲糖嘅制造啊，或者情况喺中国系点样嘅情况咧？ 嗱，喺明朝以前咧，嗰啲制糖嘅情况咧，我哋今日就冇好系统嘅记载咧，可以知道。咁而比较系统嘅，可能话俾我哋听，即系糖啊同埋甘蔗之间嘅关系咧，就系李时珍嘅《本草纲目》啦，咁同埋宋应星嘅《天工开物》。咁特别喺《天工开物》里边咧，因为《本草纲目》就会讲多啲即系糖啊或者蔗糖嘅。药用嘅效果或者系食疗嘅效果，咁但系咧，本草呢个天工开物咧就会同我哋讲多啲咧，佢喺生产嗰个细节嘅问题。咁嗱，呢个糖呢样嘢或者蔗糖呢种嘅商品呢种产品咧，就同广东咧非常之有紧密嘅关系。咁就因为咧，即系喺天工开物里边已经系即系多番强调啦，有关嘅物种啦，咁就系喺福建。 同埋廣東咧係種植得最多，咁又係以嶺南咧咁係廣東有珠三角一帶咧嗰個種植係最發達嘅。咁而咧喺《天光刊物》裏面咧，亦都有提到具體點樣去種甘蔗啦，咁亦都有去提到咧，即係有關於甘蔗咧，我有啲咩嘅品種啦，啲品種咧佢有啲咩特點嗱。即係簡單嚟講咧，喺阿信星嘅提法咧，就係蔗咧主要就分為兩種，一種就叫果蔗，另一種就係甘蔗。果蔗咧就係我哋可能係喺以前喺戲院門口度等開場時候啊咬嗰種蔗，咁我哋即係掂嗰碌蔗嘅嗰種蔗啦。咁就係倒啖甘蔗嗰種蔗。咁呢個就係果汁為主嘅，咁就係唔可能咧，或者係製糖咧就冇乜果效嘅。咁另外比較有用嘅咧就係嗰啲即係可能是細條好多，咁但係呢就個糖分再高啲嘅嗰啲甘蔗。咁佢有介紹過呢點樣用石磨啊，點樣可能用人力啊、速力啊等等啦，嚟到去即係提煉啲甘蔗汁出嚟啦。咁但係呢我即係仲淨係有兩點想同大家去講㗎啫。咁第一點呢就係、甘蔗呢係非常之耗地力嘅一樣嘢。咁所以喺中國人種甘蔗嘅世界咧，咁可能就係即係要啲比較沙質多嘅土壤啦。咁但係沙質多嘅土壤咧，唔等於佢唔肥沃嘅。咁但係唔肥沃嘅時候，可能種一兩次甘蔗咧，咁啲土地咧就已經唔係好有肥力噶啦。咁所以點做咧？咁即係喺《天光刊》裏邊咧介紹我哋去種甘蔗嘅方法咧，就係要不斷咁樣施加人肥啊，即係糞便啦。咁我哋上一次同大家都提過糞便嘅問題啦。咁原來咧喺甘蔗嘅生產裏面咧，糞便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咁即係喺個種植嘅過程裏面就邊個過程就要去加啲糞便落去啲土地度，淋上啲甘蔗度啊。咁大家可能覺得唔係好野味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確實就係呢個甘蔗生產咧非常之重要嘅環節嚟。所以我哋可能嚇廣東人講一啖砂糖一啖 打。系啦，我要打断啊，嘉齐，我哋今日正式真系讲咗糖史喎，吓，似乎齐晒啦，系咪？ 所以系一个配套嚟嘅，咁亦都可能非常有机会系因为非常有机会因为咧，甘蔗嘅种植咧系导致咧我哋有人份嘅大量嘅系统嘅收集嘅咁嗱，呢个系我第一点想同大家提嘅，第二点同大家提咧就系《天工刊物》里边咧都提过甘蔗嘅。种植呢同我哋做边种糖出嚟呢都有啲关系。咁就因为呢即係佢喺明朝嘅人认为啦，如果甘蔗係可以喺温暖嘅情况之下生长得耐啲呢，咁就係有机会产生到白糖出嚟。咁因为呢喺个蔗嘅种植里面呢，佢哋发现呢佢哋先会係黑红啦，跟住呢即係黑色同红色，最跟住呢就会变成咗啡色红色。咁最后先会变成比较系偏向白色嘅。咁所以要整啲咩颜色出嚟嘅糖呢，就喺咩时节去收成啦。如果喺譬如岭南啊、珠三角一带嘅地方，由于天气比较炎热一啲啦，咁并且系冇霜，即系唔会有霜雪嘅时间。咁所以就几时收都得，都可以有白糖嘅生产。咁但系如果系即系喺譬如系连州啊，或者系近呢个大庾岭一带咧。嗰啲種植甘蔗咧，就唯有係要喺個霜期之前就要去收割，咁所以佢嘅成長嘅過程咧就冇咁長嘅，就可能淨係整到紅糖出嚟嘅啫。呢啲咧就係即係喺《天光刊》《天光刊物》裏邊咧，俾我哋一啲咧，即係唔同糖種同埋佢地理嘅產地嘅問題啦，同埋咧嗰個氣候問題之間嘅關係。咁最後一點咧，就即係可能係額外嘅補充啦，就係《天光刊物》提到咧有一種糖非常之精白嘅。佢哋就叫一种做西洋糖。咁点解叫西洋糖呢？原因可能就係因为呢晚明嘅时候对外贸易好发达啦。咁而外国人呢，特别可能係西班牙葡萄牙人呢，佢哋带嚟咗佢哋生产出嚟嘅糖。而佢哋嘅糖呢係用让中国人呢好有印象。就因为佢哋好白，唔係淨係啲人白，佢啲糖都白。 喺一点我做一个小嘅补充啦，咁当即明末嘅时候，已经有葡萄牙商人喺日本吓，当时即系带咗啲西洋嘅糕点啊、蛋糕啊，叫南蛮果子，系嘛？咁阿乐贤咧就虽然今日唔喺度啊，但佢咧就多番强调嘅，最中意食呢啲咁嘅日本嘅南蛮果子啊，或者洋果子，后来嘅和果子啊，咁咧就即系亦都开喺嗰阵时开始慢慢咧，就日本人都学习到点样去做糖啦。咁呢个都花啲功夫嘅，咁正话嘉齐都有讲到整糖里面嘅时候啦，个蒸煮嘅过程里面咧，提炼成白糖嘅过程里面咧，其实大量留低咗所谓黑糖 或者叫做即係呢啲嘅殘餘啦，即係渣滓啦。咁以前嘅人咧就唔食咁，但係而家咧我哋食黑糖咧就好多時就當補啦。咁啊，最早嘅白糖啊，當係白色嘅糖係靚，咁所以早啲嘅書，譬如糖商鋪咧，即係裏邊都有過一啲有關糖嘅話題。咁但係就當然冇天工刊物咧咁仔細啦。咁啊，小毛除咗中國情況，其他地方又點咧？ 咁啊，頭先阿齊哥咧提到呢一個晚明啊。即係中國嘅嗰個製糖業已經係去到一個好大嘅頂峰咯。咁其實相應嚟講咧，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當時東南亞嗰個情況，可能係有啲相互嘅一啲影響同埋互動喺度。咁最主要其實東南亞嘅一個製糖嘅一個重鎮就係呢一個荷蘭人管治底下嘅東印度群島。咁啊，以巴達維亞城，即係今日印尼嘅首都 Jakarta 雅加達，作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基地。咁我又想讲少少背景，就係、是、巴达维亚城嘅嗰个特点。因为如果我哋睇返好多而家流传落嚟由17世纪，因为巴达维亚係1619年建成㗎嘛。咁由17、18世纪流传落嚟嘅巴达维亚嘅地图呢，呢、這个城嘅结构比较特别嘅。因为佢係效法，即係当时荷兰殖民地者呢，就係、是、效法返阿姆斯特丹嘅嗰个建立嗰个城池嘅嗰个整个设计。咁佢好强调呢个城入面有好多嘅细嘅运河去贯穿连贯返喺呢个巴达维亚城正中间一条好重要嘅河，喺今日都仍然好重要嘅嗰条河呢，就叫做呢一个吉利翁河。咁有啲人会译做支利翁河。咁就喺呢个西爪哇高原一路流入去，贯穿整个巴达维亚城，流出呢个雅加达湾。咁个城就啱啱好俾条河呢闸开咗做两边。喺条河嘅中间就会有啲支流，就係啲人工嘅运河嚟。咁嗰啲运河呢就可以灌，就旁边连接晒啲 warehouse， 即係啲工厂啲仓房。咁跟住佢哋就可以将啲蔗糖啊、咖啡豆啊、各样嗰啲货物呢存储喺嗰度，亦都好方便嗰个 logistic 嗰个问题。即係物流上佢做得好好。咁其实讲到巴达维亚城附近17世纪嘅嗰个蔗糖工业呢，一定就要提到有好多嘅嗰啲中国人嘅参与。因为其实巴达维亚城喺建立嘅初期呢，已经荷兰殖民政府呢吸引咗好多嘅嗰啲中国嘅农民囉。其实就喺佢隔离嘅国家就係呢个曼丹国。曼丹国其实就係一个伊斯兰嘅王国囉。其实佢已经有多华商喺度。阿齐哥一定好清楚，就係我哋好多华人，海外华人喺明末其实已经散居喺爪哇岛嘅大。咁啲人就去到巴达维亚城附近嗰度呢种呢一个甘蔗。咁所以其实巴达维亚城侧边全部都系甘蔗田嚟，咁佢就有呢一个咁嘅制糖业。不过就面对一个好大问题，东南亚早期由中古以嚟嘅制糖技术其实都相对低，咁就靠呢一个当时南下去南洋嘅中国人带嚟大量嘅资金咯，同埋先进嘅一啲压蔗技术。因为其实佢最弱嘅环节就系唔系好识得用机器嘅方式、机械方式去将啲蔗压啲蔗汁出嚟酿糖啊。咁呢一个就由中国人去填补，亦都带嚟咗好多嘅资金。咁呢个亦都催生咗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啦，就係、是、因为要有大量嘅华工啦，或者华人嘅农民啦，咁甚至乎有好多嘅侨领啦。咁点算呢？於是乎就孕育咗好出名嘅甲必丹制度，就係、是、啲华侨嘅领袖，就由佢哋去维系啦、推广个商业啦，同埋管理啲华工。咁呢个当然后来就发生咗啲唔係好愉快嘅事啦，因为有等等嘅有啲种族嘅冲突啦，以致到矛盾，就去到1740年爆发咗好重要嘅一个惨案，就是、大家都知道就係、是、红溪惨案，就係、是、啲华中国人被屠杀啦，俾个荷兰殖民地者。咁但係呢个屠杀嘅背后亦都有故事，就係、是、反映咗制糖业嘅没落，因为其实东南亚嘅制糖业已经抵不住外来嘅好多竞争。咁但係呢度我哋都會睇到荷蘭人點樣係掌控住17、18世紀嘅時候整個東南亞嘅譬如香料貿易啊、蔗糖嘅製造啊，以至到佢嗰個貿易港啦。譬如話由呢一個巴達維亞城開始以北一路向上索，我哋會知道喺呢一個馬明嘅時候，荷蘭人曾經短暫佔據台南啦，即係個熱蔗城啦，即係今日嘅平安古堡嗰一帶啦。咁然後再一路再上就係我哋好熟悉嘅江户時代，日本係鎖國嘅，但佢仍然遺留咗一個重要嘅出口，就係長崎。而長崎就係蘭學嘅輸入地，即係荷蘭人。咁所以呢度都可以睇到，譬如日本學者佢哋講嘅海洋史嘅觀念，其實荷蘭人點樣掌控住17世紀整個東亞海洋一帶嘅貿易，而蔗糖就係一種貫穿好重要嘅一種貨品。咁台灣嘅遠行應該好熟悉喎，你點睇啊？ 係啊，你頭先咧都講咗啦，即係 特别咧喺呢个荷兰咧管治喺台湾嘅时期咧，其实佢哋都好重视呢个蔗糖嘅生产嘅。咁但系咧，因为当时咧，其实佢个技术咧仍然系好原始嘅，即系以人力咧同埋一啲嘅兽力为主。咁但系去到咧呢个日治嘅时期咧，就一个好大嘅变化。特别就因为日本人咧，其实佢对糖嘅需求系好大，所以咧当佢攞咗台湾做殖民地之后咧，咁就开展咗咧台湾糖市嘅一个近代一个嘅发展啦。 听完小毛同埋婉娴讲即系东南亚糖嘅生产嘅时候咧，大家会感觉到嗰个技术嘅转移咧，其实喺地球面咧就兜咗一个大圈噶啦。不过讲地转移咧都要实地考察嘅。我净系问小毛一个问题啫，你几时带我哋全国人一齐去巴伐维亚城啊？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啊，咁上一节咧，婉娴讲咗好多台湾喺日治时期嘅情况啦，咁容许我呢度咧补充少少之后嘅嘢，之后咧就再交翻俾婉娴讲啦。咁咧大家知道咧，即系日本咧喺即系后期殖民咧喺东南亚咧有一个越嚟越成功嘅地方啦，即系好多地方都系成为佢嘅管理同埋殖民地，尤其喺二世界大战嘅时候。咁咧，有一位所谓号称为亚洲唐王嘅姓郭嘅商人咧，可能大家都知道嘅。咁啊，而家仲健在嘅商人咧，其实喺战后嘅时候咧。为马来西亚嘅糖业其实做咗好多嘅事情。咁当时马来西亚咧就冇自己一个好强嘅一个制糖嘅工业，有一啲但系未一个好大嘅工厂。咁当时咧其实佢即系喺佢自传里边，因为自传我整啦，所以我知道佢里边有啲仔细嘅古仔讲咧，佢同日本同埋印度之间嘅糖嘅原料啦，同埋日本嘅技术咧，几方面系有争执嘅。尤其系当时日本咧喺二世界大战之后咧，尝试喺二战后啊，继续维持住喺东南亚糖业嘅垄断，所以佢甚至乎有一个好苛刻嘅条件去批评呢位姓郭嘅商人，话你哋马来西亚人根本就唔识整糖。嘅技術一定要我做，我要俾好高嘅錢先可以獲得我的技術。咁但係咧，因為嗰位姓郭嘅商人咧，今日住喺山頂啊，香港嘅山頂，佢就話：你哋啲日本技術根本就唔係啲咩嚟嘅，我其實都做得到。咁所以咧，佢就冇同嗰個日本嘅嗰班嘅集團咧就合作，反而咧就同印度嘅人咧就更加多合作，就成為咗佢咧喺五六十年代咧就是、一個糖業嘅一個大嘅興旺。而呢位郭姓商人咧，後來亦都成為即係中國喺六十年代糧荒嘅時候糖嘅供應者。咁呢個係後話。咁但你會見到咧，糖咧除咗係一樣食物之外咧，其實仲一樣同政治、經濟、民生有關嘅重要商品嚟嘅。咁啊，交翻俾婉娴先。咁啊，再早翻之時候，台南嘅情況又點嘅咧？ 系啊，嗱，当时咧，其实咧，台湾嘅即系台南呢个地方咧，一直以嚟咧都系产糖嘅。咁但系咧，头先提到啦，就喺、是、荷兰管治嘅时期，其实佢个技术系好即系原始嘅。咁咧，去到呢一个即系清朝嘅时期，其实台湾嘅制糖技术咧，仍然系冇乜大嘅进步嘅。咁当中咧，都系咧一啲即系蔗农啦，自己去新种咗啲蔗啦，然之后咧就再去即系产糖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当时咧，其实日本咧对糖嘅需求好大。我可以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啦，就喺呢个嘅1894年啦。其实咧，日本咧佢嗰个嘅总产糖量咧，只系得90万担嘅啫。但是呢他那个国内那个的消费呢是消费了318万担的糖的。那你可以见到就是呢其实他是需要好多在外面买回来的糖。那当中呢台湾呢也都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的就是买糖的地方。那所以正因为这样当台湾成为了这个日本的殖民地之后呢当时呢的这个的台湾的总督呢就是这个的义玉县太郎啦，佢当中咧就咧特登咧请咗一个咧留学美国咧嘅农业家咧，就系、是、呢个嘅新道户道造咧，就嚟到咧台湾咧，就去睇下点样可以改革咧台湾嘅糖业。咁但系当时咧，其实咧佢哋有一个好棘手嘅问题就系咩咧？台湾嘅土地好贵。日本人冇可能咧，就系咧收购晒咧台湾嘅土地咧，自己去种蔗。咁所以佢仍然咧就系要依赖住咧台湾嗰班嘅蔗农咧去帮佢种蔗。咁但系问题就系出咗嚟啦，就系咧你如果继续即系用台湾原本嘅原始嘅模式咧，其实佢生产到嘅糖系有限，所以佢就开始咧就引进一啲嘅机器啦，譬如喺美国咧就揾咗啲咧石油发动嘅一啲嘅压榨机啊等等咧，用呢一种咁嘅方法，希望咧就增加咧嗰个嘅蔗糖个提炼量。嗱，咁当中好得意嘅，最开头嘅时期咧，就好似有一种即系合作时期啦。咁其实仲有咧，即系台湾人咧自己咧都可以咧办一啲嘅公司啦去制糖。但系咧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咁日本政府咧就出咗个咧叫做咧糖业奖励规则。咁呢个糖业奖励规则系乜嘢咧？就系鼓励咧台湾咧就系要 兴建更加多嘅咧一啲即系近代啦或者现代化生产咧嘅制糖厂。咁当时咧亦都开始咧有一啲嘅日资公司咧就即系乘机咧就走入去啦，因为佢哋嘅资本多啊嘛。咁咧所以当中咧就包括咗咧就呢个嘅台湾制糖株式会社啦。咁其实佢个背景咧就系一个日资背景嚟嘅。咁佢透过咩方法咧？其实当中咧就透过日本政府咧，佢哋有一种保护政策。保护咧系保护紧日本嘅商人去呢个台湾去投资，所以咧佢哋会规定咗就系咧每起一个嘅制糖厂咧，其实佢附近嘅一啲嘅土地咧嘅出产嘅甘蔗咧就必须归嗰一个嘅制糖厂去负责做一个嘅承包。呢一个嘅做法有咩好处咧？就系防止咗咧台湾嘅农民咧将佢哋嘅蔗咧就卖去俾其他嘅厂商，同时亦都可以咧垄断咗咧日本人咧嗰个即系生产糖咧嗰一样嘢。咁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当呢啲台湾嘅糖咧生产咗出嚟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运咗去日本咧俾佢哋国内消费。咁呢一个嘅方法其实亦都系防止咧日本嘅外汇咧就系流出嘅。咁而呢一个嗱当中咧，头先我哋都听到咧，小莫有讲到巴达维亚城咧，佢嗰个兴建嘅独特性啦。而我哋亦都可以喺台湾睇到有类似嘅情况，就系咧当时咧为咗呢啲嘅制糖公司咧，为咗可以咧即系方便运输啦。咁咧就出現咗乜嘢咧？就是、我哋所講嘅糖鐵，就係、是、專門咧就係、是、用嚟咧運甘蔗咧而興建嘅呢個鐵路。嗱，咁當中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咧，就是、我哋而家所認識嘅屏東啦，亦即係以前所叫嘅阿溝嘅地方啦。咁咧其實當時屏東咧就是、因為咧佢哋咧有一條好大嘅河咧阻隔住，而呢個洪水成日泛濫，所以當中咧其實日本人咧好想去發展屏東呢一帶咧去種蔗，但係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一直都唔敢去發展。不過咧糖嘅吸引力實在太大啦，所以咧佢哋咧就決定咧就呢個嘅台灣制糖株式會社咧就決定咗咧就喺屏東呢個地方咧就開始興建鐵路，咁就辦咗一條咧就係、是、九曲塘啦到呢個嘅亞洲，亦即係呢一個嘅屏東線嘅。咁咧而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就開始咧就即係當然喺一個即係日本殖民者嘅角度嚟睇，佢就覺得佢就開發咗屏東呢個地方啦。咁但係其實同時咧，我哋亦都唔可以忘記咧，就係咧當中咧其實亦都有背後咧有好多即係剝削啊等等嘅情況。咁但係我哋可以睇到咩咧？就係、是、當時其實呢一個鐵路嘅興辦咧，正正就反映緊咧當中日本人到底對糖咧有幾咁大嘅需求。即係呢個其實都好值得我哋去諗，到底即係我哋而家好平地去买嘅糖翻嚟，但系其实原来喺一个一直以嚟个历史上面咧，糖其实占最住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地位，甚至乎成为咗咧就系一个国家咧要去侵占另一个国家一个好大嘅诱因嚟嘅，根本系一个。咁所以我哋就会见到咧糖呢样嘢就 系好。真系讲得好好啊！即系佢将台南嗰个情况讲出，我都有去过屏东嘅糖厂嘅，今日都仲有个留翻嘅，即系都活化晒嘅一啲嘅建筑嚟嘅。咁里边仲可以食雪条啊，有糖卖俾小朋友玩咁样。系啊，即系有个糖，总之有个糖，有个旅游业嚟一边。咁但系就算系台南相关，都有一啲相关嘅设施啊嘢喺度。咁屏东、台南都有。咁啊，所以即系感谢你嘅讲法。咁啊，嘉诚系咪有嘢要补充？ 举晒手啦，佢已经。 系啊，阿阮行咧讲得好精彩个地方咧，就系讲到即系喺糖咧嘅生产啦，咁同埋可能最后嚟到我哋可能食到嘅时候，系背后系有好多剥削喺度，咁啊即系令我谂起一个即系可能系 keyword， 就系我哋食甜咧就要思苦啊，即系谂下佢背后咧嗰啲血汗系点样一回事。咁阵可能卓然啊或者小毛戏都讲多啲啦。咁但係即係我最想讲嘅就係呢，即係喺印度传播到即係伊斯兰世界嘅制糖嘅方法啊咁样之后呢，咁透过十字军东征啊咁样，就即係啲西方人呢，特别西班牙人呢，佢哋吸收咗伊斯兰世界佢哋即係嘅蔗种啦，同埋呢佢哋嘅制糖嘅技术呢，首先就喺西班牙一带呢去耕种啦，去制糖啦。咁然后呢就係、是、喺地理大发现之下，佢哋见到好多即係南美加勒比海，即係我或者甚至乎可能係非洲一带嘅地方，佢哋都系适合即系种呢个蔗，然后就生产呢个糖。咁啊，就系开发呢啲咁嘅土地。咁头先远行都讲到啦，可能系一啲国家对外嘅侵略都同呢、这个即系我哋要食甜呢个需要有啲关系。咁就特别我哋见到喺欧洲嗰个殖民史、美洲嘅开发史上边啦，或者系可能美洲、非洲嗰个发展史上边啦，糖嘅问题咧系可以话占咗一个咧比较系，即系可能系最重要嘅一个元素喺度。咁啊，可能大家再去分享多啲啊。 系啊，阿嘉齐讲得好啱啊！咁啊，正其实我哋之前咧，即系做呢一集咧，其实我哋期待咗好耐噶啦。其实我哋今季咧，起码就前面嗰三集就系一集系茶啦，一集系咖啡啦，一集就系粪便啦，一集系糖啦。其实都系讲紧呢啲咧，即系可能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关，但其实系影响住即系成个地球嘅历史嘅发展嘅一啲嘅加埋有粪便就唔可以叫食物啦，即系嘅资源啦。其实系里面系值得讲，因为点解呢，譬如我哋讲到英国嘅情况，你会知道呢茶同糖呢其实系一样共同去被接收嘅一样物产嚟嘅。即系茶系加糖去被使用被 consume。所以当茶好兴起嘅时候呢，糖嘅使用都大量咁增加。咁呢个系再后嚟成为大家广为被贫富大众认受嘅时候嘅情况。咁但系再早啲嘅情况嘅时候呢，糖其实喺英国呢系一个高级商品或者一个精英商人嘅物产嚟使用。咁其实更加就系喺呢个加比海受住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嘅商人所运输去英国去使用。咁所以当时佢哋系冇一个好嘅即系吸纳嘅方法去种植。咁就俾西班牙你捻住个喉咙啦，咁借糖嚟佢供应住啦。咁啊，皇室先食得啦，或者贵族先食得啦。咁但系我哋英国人可以做咩咧？英国人可以做嘅事就系咩咧？佢就可以供应一啲原材料俾加比海啊，俾西班牙人去耕种啊。咩原材料咧？就系、是、人类啦。咁我哋话咧，即系西非嘅奴隶贸易咧，其实咧好多嘅情况咧，就系从英格兰，尤其系当时喺利物浦呢个城市里边嘅即系奴隶商人咧，系有关系。咁当时喺西非咧，就系所谓嘅奴隶嘅贸易嗰个咧，我哋会叫做三角贸易嘅。咁我哋话咧喺欧洲嘅一啲发达国家咧，其实供应咗好多嘅物资咧俾西非嘅，譬如当地嘅一啲嘅部落嘅领袖需要一啲欧洲嘅先进啲嘅金属嘅物料啦，啲耕作嘅物料啦，或者一啲奴隶嘅工具啊，或者一啲锁链啊武器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被去买。咁就换咩人咧？佢哋就喺西非嘅部落战争里边咧，佢哋有一个文化就系战胜国咧，战胜嘅部落咧就会捉咗战败嘅部落嘅人咧去做奴隶或者去杀咗佢嘅，因为人口过剩啊，冇话杀咗你就 OK 啦。咁而咧如果有机会咧，就会做奴隶买卖。咁所以其实当时西非嘅唔少奴隶咧系经穿越撒哈拉沙漠运去地中海同埋当时嘅伊斯兰世界。咁呢啲嘅早期嘅黑奴呢，其实好多呢都喺欧洲嘅一啲风物或者风景画度见到。咁所以好多嘅奴隶其实喺好早已经喺西非过去。咁但係后来呢啲西非嘅奴隶呢，就由航运呢喺西非我哋叫做即係奴隶海岸奴隶嘅码头呢就运去即係拉丁美洲。咁喺加比海嗰度呢，将有咩运走呢？三角贸易嘛。就将里面嘅啲嘅物产譬如蔗糖啦，譬如一啲咖啡啦，入皮一啲嘅种种嘅天然材料咧，就运去西方嘅发达国家俾佢哋去做消费。咁可以喺呢个三角嘅情况之下咧，就会见到个情况啦。嘉齐， 咁我净系想补充一点咧，就系咧，西班牙人咧，佢哋开发咗殖民地啦，喺美洲一带。咁但系咧，当初佢哋同葡萄牙人咧有协议啊，就要瓜分呢个世界，所以有一条教皇子午线。咁条教皇子午线咧就好唔好彩，西班牙有地有可以种甘蔗嘅即系条件，咁但系咧佢哋就冇所谓嘅人力啦，咁人力咧就要喺非洲，咁所以咧开始佢哋系靠葡萄牙人咧喺非洲嗰度咧去为佢哋提供奴隶，咁啲即系奴隶贩子啊，或者系甘蔗嘅即系种植者咧，佢哋嘅理由或者佢哋嘅藉口可以就系话，因为啲非洲人冇即系点佢自己都会去屠杀对方嘅，咁所以咧呢个奴隶贸易咧反而系使到好多嘅即系被俘虏嘅咧可以做到活头。咁啊，但系呢个大家见仁见智啦。出现 下一节继续俾阿嘉齐讲下，我哋系苦尽甘来啊！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啊，正话倾偈嘅时候咧，承接呢个小毛嘅 request 啊，佢嘅强烈要求咧，我要解释咩叫教皇子午线。咁睇下我身后嘅地图啦。咁啊，教皇子午线咧，其实类似今日巴西咧西侧嘅边界嘅部分嘅，因为最初发现呢个美洲大陆嘅时候咧，其实系一啲零星嘅岛聚同埋边缘嚟嘅，咁就冇办法咧揾到咧，就其实系咁大嘅大陆噶嘛。咁所以咧，当时教皇咧就好简单画一条线嘅，最早嘅两个殖民即系个航运发达国家婆罗西班牙讲，中间画一条线。一边咧就西以西嘅咧就系交俾西班牙嘅，以东嘅咧就交俾葡萄牙，咁你哋自己分掂佢啦。咁就后来咧就葡萄牙就发现咗，哇，原来有一个咁大嘅土地喺东面嘅。咁而西班牙咧亦都发现咗其他唔同嘅地方，包括咧加比海嘅唔少嘅部分。咁呢个咧就系所谓教皇子午线导致到今日拉丁美洲面貌嘅一个小嘅典故。咁啊，交翻俾小毛啦， 唔该晒卓贤。 非常详尽嘅解释。咁其实唔关我事嘅，系因为头先喺上一节咧，阿齐哥咧讲到嗰个贸易嘅时候咧，弹咗教皇子午线。咁我哋本住我哋都系一个历史教育频道啦，咁希望可以加翻个少少嘅注脚，因为咧惊可能有啲观众唔知道教皇子午线系咩嚟，咁我哋都要本住呢个教育责任啊嘛，系咪啊？咁嚟到呢一个我哋最后呢个部分，其实我自己好想即系睇翻唐嘅历史咧。其实想回应一下就是譬如话头先我喺上一节其实大家都已经讲到呢，其实喺制糖嘅工业嘅发展嘅历程入面呢，我哋会见到其实好美味好甜嘅呢样嘢后面其实有好多好苦嘅嘢。即係好似如果我哋拉埋我哋上一集呢就啱啱好啦，就係、是、一啖砂糖就一啖粉，啱啱啱。即係其实喺个砂糖或者一个蔗糖出现嘅过程嘅背后，其实个历史个发展物落面有好多牺牲。我哋会见到有好多奴隶出现，我哋会见到有甚至乎好多农奴，我哋会见到殖民地者为咗佢哋自己嘅利益，三个字讲晒真係好俗嘅，叫赚到尽啊，佢要攞到去尽，将我佢嗰个成本压到最低，甚至乎将帮佢做糖嘅人嘅命都唔当系命。咁其实除咗呢一个人命以外呢，仲有借命，即係仲有一样嘢就係、是、借渣。即係我哋成日都听到一句名句叫借渣嘅价钱踢出烧鹅髀嘅味道嘛，我諗大家都听过啦，係咪？但个借渣其实究竟值几多钱呢咁样。即係我想喺大家再深入讨论之前呢，我做一个小嘅感受总结喺呢一集。其实当我哋搞个借糖嘅过程呢，我哋会压咗大量借渣出嚟。即係我哋细个呢去睇戏呢，头先阿齐哥讲过啦，我哋会咬借㗎嘛。咁你借渣有公德心嘅物咧落个纸袋度咯，系咪啊？咁如果我哋做糖嘅时候出嚟嘅借渣点处理咧？咁有一个小故事好有趣。头先我讲分享巴达维亚嘅时候，咪提过一条河叫吉利翁河嘅，或者亦做兹利翁河咯。喺1720年嘅时候咧，佢曾经系淤塞过。点解会塞咗呢条河？原来喺呢个巴达维亚城入边有大量做借糖嘅工厂。同一時間將做完蔗糖用嘅蔗渣抌曬落去條河度，於是條河就塞咗。咁所以我哋可以諗到個蔗渣嘅處理係其中一個值得我哋反思嘅問題。咁今日其實隨住科技發達，已經有好多方法處理。以往咧，曾經80年前有人會攞去做紙啦，有啲人咧會攞去做這個肥料啦，但做肥料嘅效益唔係好好。而家最新嘅發明就係用嚟撈埋啲牛奶，可以去做牛嘅一啲飼料。咁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去反思囉，喺食糖嘅過程嘅同時呢，其實我哋亦都要考慮下嗰啲蔗渣究竟我哋點樣可以有效咁處理佢囉。大家點睇呀？ 係呀，我講返少少有關即係糖嘅即係情況啦。正話呢講到三國貿易之下呢，即係嗰個奴隸呢，我哋用一個好殘酷嘅講法呢，就係、是、我哋不如講食糖。我哋話個貿易係食糖㗎嘛。但其實我哋個貿易呢都可以講緊係賣奴隸。即係賣奴隸先係個原因。而我哋要傾銷糖咧，係個結果。因為其實貿易裏面咧，邊個係源頭就唔重要，重要係嗰個循環裏面咧，人命係被消耗嘅，換取嘅咧係糖分。咁你可能會話，咁咪法國發達國家帝國主義對窮等國家嘅宰制係咪咁樣解釋咗咧？又唔止係咁嘅。點解咧？就係嗰啲糖去到譬如英國咁嘅時候，又點樣被消耗咧？咁我哋base 或者原本用嘅书，我用嘅书就係所谓甜与权力啦，一本即係亦都係即係西方研究堂和英国堂嘅情况嘅经典著作。里面呢佢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争辩嘅。佢就係话嗰啲嘅糖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话有鸡先蛋先，究竟係啲人鍾意食糖所以被供应佢啊，定係其实糖个需因为有生产所以演变成一个需求呢？糖与权力甜与权力呢本书佢认为呢，其实係因为有咗个糖呢个嘅作物被传咗入去英国，然后一步一步培养，一步一步因为个物价下降而贵族又食糖呢，因为贵族嘅效应就会令到一般人都会觉得糖系有价值嘅。所以饮茶加糖成个文化就慢慢成为咗日常嘅普通人嘅一个生活方式。而呢个糖分天然嘅蔗糖嘅高热量嘅特性呢，亦都俾到好多穷等人家一个快速方便嘅热量来源，好适合佢呢喺工厂里面工作嚟做。咁所以佢个嗰个论据法就系话，嗰个所谓嘅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咧，好快亦都同住喺英国当时工业革命同埋里边因为工业化而嚟嘅对所谓劳动阶层嘅一个剥削结合而嚟。而佢认为糖分呢样嘢咧，其实是一样劣质嘅热量来源嚟 佢哋本身可能食得更好嘅以啲熱量來源，可能食啲谷物啊啲天然嘅一啲東西，但係演變成為食糖之後咧，佢嘅錢啊，佢可以用嘅金錢就轉移為買糖同買茶，而佢變成咗一個劣質嘅生活循環，而影響住當時嘅人嘅生活質素。所以喺糖嘅貿易咧，佢提出嘅觀點就係話，窮等人咧，無論係發達國家或者窮人國家咧，其實未必有贏家。咁一點咧，其實都幾值得帶俾大家去諗，即係喺個全球貿易裏面呢啲嘅情況會唔會有一啲嘅問題喺度？阿嘉齊， 嗱，其實我開頭咧同大家去講嗰首歌咧嚇 ，Candy 咧，咁、那個歌手就係 Nat King Cole 啦，一個黑人啦。咁啊你話有冇其他嘅愛情故事啊音樂咧？其實關於佢嘅我就唔想講太多，但係關於其他黑人嘅咧，咁有一首歌咧，我諗大家都會識嘅就係、是、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嚇、啊。咁但係呢首歌咧，可能我哋覺得好感性啊，但係背後咧嗰種傷心就係嗰、那個主角啦，唱歌嗰個歌者咧，佢係俾人捉咗去做奴隸，去咗非洲嘅彼岸啊，可能去咗南美或者北美，咁嚟到去即係去奴役嘅。咁呢啲咁嘅奴役嘅問題，或者係糖同埋奴隸之間嘅問題，林卓賢講得好清楚啦。咁即係可能係有奴隸嘅供應，要搵啲奴隸佢哋可以使用嘅地方。咁然後就係、是、即係原來中介係一個即係非常之需要勞動力嘅嚇、勞動密集嘅，即、就、係、是、一個咁嘅產業，咁以致到呢啲人咧，呢啲咁嘅多餘嘅勞動力咧，就可以被去利用。咁但係即係翻翻轉頭去諗啦，咁當呢個咁嘅制度啊，嗰、那個三角貿易咧，即係成為咗一個即係已經可能固定嘅循環之後咧，我哋反而要問翻一樣嘢，我哋好似彷彿覺得嚇、啊，即係中借同埋制糖咧。是一定要用奴隸嘅，咁可能要用黑奴添，咁系咪一个必然嘅问题？咁呢个必然嘅问题咧，即系令我就即系思考咗好多，可能大家咧都可以即系一齐去思考咁。呢个问题系点样咧？就系我哋见到咧，奴隸嘅参与咧，系使到奴力嘅成本啊，即系呢个咁嘅制糖嘅奴力成本咧，可能系近乎零。咁因為啲奴隸本身佢可能自己去种嘢，自己去即系生产啲嘢，等佢哋可以食。啊，咁所以個奴隸主咧，基本上就係唔需要搞嘅點樣，即係你啲食物嗰啲嘢。咁即係所以係個奴力嘅成本好低。 係啊，嗱，加齊勞動力嘅成本係咁低啦，咁其實好平啦。咁其實可唔可以工人都可以被善待啊？或者其實加下價咪可以解決啦？係咪啊，加齊？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呢？就是那些糖是奢侈品來的嘛。奢侈品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它的定價可能跟它的成本沒什麼關係，中間很多附加的價值在這裡。其實如果你的勞動成本 是增加了的，如果你要拿回那麼上下的利潤的，你不是加價咯，基本上都繼續只有人買的。所以個問題是他們為什麼仍然是要用黑人的奴隸來到去生產？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大家應該要去深入去思考，就可能係涉及人性嘅問題啊，或者可能係涉及一啲咧即係可能會覺得黑人唔係真正嘅人，可能喺白人嘅世界，佢好長時間會覺得佢哋係即係動物嘅一種，咁樣會唔會係從咁嘅角度嚟到去理解咧，用黑人嚟到去種植產糖呢咁嘅事務？ 嘉齊，你今日講得好啱啊！如果你當人唔係人嘅，你當人係動物或者昆蟲嘅。咁你本身嘅人性啊，當然係好一般嘅啦，係咪先？即係所以你咁樣講係非常有道理嘅。咁啊，遠蘭笑得唔開心，一定有嘢想補充啦。 唔係，咁但係當中你亦都會令到即係你會諗到就係咧，即係喺呢個成個生產嘅過程裏面咧，即係奴隸呢一個環節，頭先嘉齊都講得好啱，就係、是、其實你本身已經可以賺到好盡嘅時候，點解你都仲要繼續去剝削咧？咁呢個其實真係到底係當中係一個種族啊、人性啊，定系点嘅情况，即系好值得我哋去谂。因为当呢个奴隶制度冇咗之后，咁就开始又要揾另一班人去补充翻落去，即系做华工啦嘛。甚至 咁人都会反抗噶嘛，系咪啊？人都会咁远行，咁人咁当然，即系你喺台湾有冇咁嘅情况出现咧？ 都有啊，因为咧特别台湾嗰阵时咧，系1925年咧出现咗好多咧嗰啲借农嘅反抗。点解会有借农嘅反抗咧？就系、是、因为咧嗰班台湾嘅借农咧就知道咧，其实日本政府就做咗好多嘅。程度嘅剝削，當中包括咗啲咩咧？就限制佢哋嘅肥料啦，甚至乎咧有一個時期咧，就會用一啲嘅借貸嘅方式咧，越借得多錢俾佢哋，其實目的就係想更加困住佢哋喺嗰個社田裏面。同時咧，因為當時其實咧，日本嚟到台灣時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佢除咗需要借之外，仲需要米啊。 咁所以咧，当时咧，随住咧呢个嘅米嘅价钱上升咧，有好多谢农就想去转种呢个米。但系咧，当中咧，日本人咧亦都咧就系、透过咧一个嘅控制嘅手段咧，去逼一班嘅谢农咧系要继续咧要去种谢。咁所以当时咧，其实出现咗咧好多嘅一啲嘅反抗事件啦，甚至乎亦都因为呢班谢农嘅反抗咧，亦都促使咗咧台湾自己本土咧其他嘅农民咧都组织咗一啲叫做咧农民嘅组合总会啦。咁希望咧就系、透过咧自己嘅力量咧去向呢个嘅日本殖民者咧作出一个嘅反抗。咁所以你会见到当时咧，其实我哋而家食得好，即系我哋成日觉得食糖呢样嘢就好开心啦，即系可以好甜美一件事情咧。其实成个历史上面咧，我哋睇到其实一啲都唔甜美，当中其实有好多嘅压榨啦，甚至乎奴隶贸易啊等等咧喺里边咯。 嘉齐， 嗱，其实我都咁样讲噶。如果我哋睇人类嗰个制糖嘅历史上边咧，即系中国咧，确实系令我哋咧可以好深刻嘅思考。点解咧？就因为中国产糖咧，从来都系自耕农。或者是可能收入比较 OK 的雇工人呢来到去生产。咁所以唔系一定要用奴隶或者系强剥削嘅方式呢先可以生产到出嚟。咁正正就系同欧洲人啦同埋日本人呢佢哋嗰个制糖嘅经验呢系可以去比照的。 嗱，我哋淨係要講一樣嘢，就正話遠行嘅例子講得好好嘅，就係咧，其實嗰個宰制咧，除咗奴隸貿易之外咧，自由貿易呢一樣係有宰制，佢可以通過借貸啦、俾錢你啦、提供土地俾你，好似好自由開放做多嘢俾你，用好多看不見的手嘅手段去宰制住你嗰個生產同埋銷售。只要咁樣攣住你，即係借錢嘅來源同埋錢嘅出口嘅時候咧，一樣係俾佢宰制嘅。所以點解後來奴隸制被取消，其實係因為自由貿易可以得到嘅能量啊，得到嘅賺嘅錢咧係更加多。我認為即係喺糖嘅貿易，你都會見到咧賺到盡，可能係某啲人類嘅一個天性嘅所在。Thank you.